儿子们。三个妈妈在井边打水，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坐在一块石头上歇着。一个妈妈说，我那儿子又聪明又有力气，谁都比不过他。第二个妈妈说，我那儿子唱起歌来赛过黄莺，谁都没有他那样好的嗓子。第三个妈妈呢，什么也不说。那两个妈妈问他，你怎么不说说你的儿子呀？第三个妈妈说，有啥可讲的，他没啥出奇的地方。三个妈妈打了水，拎着水桶回家去了。那个老爷爷跟在后面慢慢走，一桶水可重了，三个妈妈走走停停，手都痛了，水直晃荡，腰也快折断了。突然迎面跑来三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子在转，真好看，女人们被他迷住了。第二个孩子唱起歌来像黄莺，真好听。第三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，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，提着走了。三个妈妈问老爷爷，喏，看见吧，这是我们的儿子，怎么样呀？哦，三个儿子，他们都在哪里呀？老爷爷说，我只看见一个儿子啊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